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58首，《落花》，李商隐。高阁客尽去，小园花乱飞。参差连曲陌，迢递送斜晖。长断为人扫，眼穿人欲归。芳心向春尽，所得是簪衣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